地心斩首术的偷袭，这也是莫凡一个经常使用的手法了。蓝宇战队在赛前针对星星的备战中，也不会因为莫凡是个新人就忽视他。星星每位选手的风格，包括最后几轮才有上阵的罗辑，还有他们的蓝宇初代队长兼蓝西阁初代会长魏琛，都有积极了解。但是知道了是一回事，场上能不能意识到却又是另一回事。如果知道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比赛未免就显得太简单了。莫凡利用影舞起手，大量的影分身混淆黄少天的注意力，这是非常高明的铺垫手法。而黄少天也是被他彻底的骗过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影舞最后居然成了一个幌子。当地心斩首术的利刃斩向夜雨生凡的咽喉时，黄少天再做反应却已经迟了。雀落、火焰斩、背身俯首术、乱身术，接连四个人法攻击，前三个技能更是全在空中施展出的，手法之快让观众叹为观止。现场掌声响起时，毁人不倦四个技能都已经用完了，看得人眼花缭乱。夜雨生凡完全无法招架，一个不漏的全中。这时的现场观众哪里还会在乎毁人不倦拾荒者的身份，嗷嗷嗷的嚎叫个不停。这可只是一个新人呢、却打得黄少天这顶尖大神毫无还手之力，这得多大能耐。乱身术之后攻势稍有一个停顿，莫凡看起来是犹豫了一下，不过在看到夜雨生凡身形依旧不稳住，立即又是一个攻击冲了上去。人法空禅双杀，毁人不倦双手朝着夜雨生凡切去，却没想到夜雨生凡在这样歪七扭八的身形居然亮剑而出，剑光一道急闪至莫凡的眼前，中，血化飞出。这一次是莫凡来不及闪避，再看夜雨生凡却还是那个遭受连击攻击后身形不稳的姿态，但是他的身形不稳，他的剑却出得很稳。这种变态的协调性和控制力是怎么操作出来的？当然同时很稳定的还有黄少天的文字消息。 哈哈，你太勉强了， 黄少天说着，夜雨生凡却在调整身形的过程中继续出剑，剑刃风暴。这种情况下黄少天使出的居然还是剑客65级的剑技大招，连续不断的刺激让剑刃仿佛一阵风暴般朝着毁人不倦席卷而去。替身术，莫凡果断放弃了抵抗的打算，直接用了一个脱身技，留下的替身草人当场就被剑刃风暴撕成了碎片。莫凡没敢再让跳远的毁人不倦立即发动攻击，身后一棵大树忍刀挥舞着三两下就飞身上去，站在树杈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夜雨生凡。他看穿了吗？这是莫凡此时心头的念头。 蓝宇看穿了， 场下的叶修却已经得出了结论。你太勉强了，黄少天的这话恐怕观众都没太当回事，连解说此时在谈论都是莫凡在乱身冲后接空禅双杀那一瞬间的犹豫。 哎，不该犹豫啊， 李一博说， 新人选手毕竟经验不足啊， 潘林也在叹息着。两人看出了莫凡的犹豫，但都根本不知道莫凡犹豫的真正原因。莫凡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攻击他控制不到完美，在那个乱身冲之后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控制不住了，只是看到接下来的攻击机会很好，所以他犹豫了一下后接着又上了。但是事实证明，黄少天果然不是一个他在非爆发状态下可以轻易抗衡的选手，即便是在那种身形不稳破绽百出的姿态下，夜雨生凡的那记拔刀斩却还是准确切断了毁人不倦冲上的攻击。所以莫凡不再抱幻想了，管你黄少天再追什么攻击，他都已经一个替身术的操作下去，干干脆脆的先一步逃开了。 哎， 看到莫凡的毁刃不倦飞快地爬到了树上，潘林和李一博都理解不能。 不错的攻击机会啊，怎么就放过了？ 李一博嘟囔着，这新星总是让自己看不懂啊，这又是什么战术思路呢？刚才用替身术逃开了剑刃风暴的卷杀，之后的落位运气不错，很合适，立即反击呀。结果莫凡居然就让毁刃不倦爬上树躲避去了，这个替身术用的太纯粹了吧，真的就为了跑路？ 莫凡打得非常小心啊， 潘林往积极的方向想。嗯，李一博含糊的应了声，这是个解释，但是直觉告诉他应该有别的原因。剑刃风暴打到最终是替身草人，黄少天当然也就立即停下了技能，视角飞快转了一圈，立即找到毁刃不倦了。 喂，爬那么高，欺负我不会上树啊？ 黄少天发了一个冷笑的表情，夜余生凡冲了过来。不过像忍者使用忍刀那样的攀爬本领，剑客确实没有。夜余生凡快步冲到树下，剑光洒出，却是朝着这株大树。全是普通攻击，但是削、劈、斩、挑，剑光沿着大树走了那么一圈，瞬时就将树身挖出一道槽，再接着一道又一道的剑光渗入槽中，碎木不断地从中被挑飞出来，四下纷飞。 黄少天是准备直接把这树斩断吗？ 潘林目瞪口呆。好快啊！李一博却在惊叹黄少天的手法。这只是片刻间，那一圈草就已不知被削到多深，莫凡甚至还没能有所反应呢，夜雨生凡突然两个后跳，冰雨朝身左侧一旋，突然挥臂斩出，拔刀斩。幽蓝的剑光挥成一片漂亮的弧光，但是紧跟着弧光的正中却好像突然被掐灭了一般，这部分的剑光悉数落入那树身上的深槽之中。哇啦啦！这记拔刀斩过去，树身终于发出不堪重负折裂的声音，树身朝旁一偏，跟着就已经徐徐倒去。 真的被斩断了！ 所有人目瞪口呆。那棵树可一点都不细，按角色比例看，一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结果在这么瞬间就被黄少天手下夜雨生凡劈链般的剑光给斩断了。 黄少太凶残了！ 客队观众席上，兰西格的工会头目率领着他们的粉丝高声呐喊着。黄少天却在此时一点也没得意炫耀，剑收得很快，连个造型都没摆，角色就朝着树身上窜去，踩着刚刚才斜出一点坡度的树身就朝上冲去。三段斩，剑光开路，在树徐徐倒下、坡度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夜雨生凡就已经急速朝着渐渐失去高点的毁刃不倦冲了去。手里剑，莫凡可也没有坐以待毙，借着枝叶的掩护，一枚手里剑突然射出，叮！三段斩的剑光正好将这记手里剑迎上，斩落在旁，夜雨生凡的去势一点没减。一株渐渐就要倒在地上的粗大树身上，两个角色都开始了高速移动。夜雨生凡在冲，毁刃不倦在退，斜横下来的大树顿时多出来了不少可供掩护的地方。百流斩，夜雨生凡继续前冲，突然一旁树叶里数道水流窜出。升龙斩，黄少天也是急速反应，夜雨生凡提剑朝空中急升，水流冲至攀起，已要串联成牢，夜雨生凡却凭着这记升龙斩硬生生在水牢顶端数道水流接起的一瞬逃出。银光落刃，夜雨生凡紧接着就再朝树身上落去，黄少天已经看到了毁刃不倦的位置。崩山击，刚一触地的夜雨生凡再度跳起，朝着毁刃不倦一剑斩了去。毁刃不倦连忙跳开。好一个黄少天，半空中居然还扭了一下崩山击的剑身角度，剑光硬生生的还是朝着毁刃不倦追了去。百般无奈， 莫凡也只能让毁人不倦攻击招架一下，半空中忍刀举起迎上，砰，兵器相撞，崩山机的判定是很强的，只是这么举刀一架根本招架不住。毁人不倦吐了口血出来，从形态上表示这一击的伤害他已吃下，跟着顺着剑势落翻在树，但是很快一个翻滚就已经再度站起身来。就在这一路倒下的树身上，两人的角色进行着这一系列的技能和战斗，强大的操作震撼当场。但是就在这时，频道里黄少天的名下极其义愤填膺地闪出两个字： 我去。 怎么？所有人都是一震，接着就见夜雨生凡刷一下居然就从那茂密的树叶中隐没了。轰，紧接着大树彻底倒地，被压在树下的种种发出惊天的怒响，卷起的尘土，溅起的沙石，瞬间好像爆炸的浓烟气浪一般遮盖了一切，画面整个都云里雾里了。黄少天呢？夜雨生凡呢？怎么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夜雨生凡的生命居然直线下降，瞬时间就去了50%，加上之前毁人不倦的几次攻击，已经可怜的只剩下10%红血了。好在有电视转播，这边迅速放出了刚才那一幕的特定镜头，然后人们就发现夜雨生凡崩山机后落下，结果脚底居然踩了个空，从那茂密的树叶中直穿而下，他先落了地，然后大树就压了上去。回放迅速又将情景朝前扯了扯，这下人们彻底的看明白了，先前站在那位置的是毁人不倦，所以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强势攻上，但是当时的毁人不倦是将忍刀插在了树身上，然后角色站在忍刀上跳走闪避，带走了忍刀，那一大片地方被树叶所挡，之下其实是一片空的，根本就没有落足点。堂堂大神黄少天最终居然落入这么一个小陷阱，居然让角色在战斗中一脚踩空。连经验丰富的最强解说搭档潘林和李一博都不知该怎么点评这一幕了。